何风让开身，把背后雪人给他看。 可不可爱？ 丑。 哪里丑？ 哪里都丑。 你来，你来，我看你能裹出什么来。 谢池不屑搭理他，关上门要出去。何风拦住他。 上哪儿去啊？ 上天。 我也去。 让开。他当然不让。谢池转身又回屋，何风跟上来，谢池挡住门不给他进。你继续玩雪吧。 雪哪有你好玩。小娘们儿想拦我下辈子。 何风见他不让，忽然横抱起他。谢池不敢挣扎，他的伤刚好，可不想再加重了。何风抱着他不放，谢池冷冷地看着他。放下。何风慢吞吞地放下他，搓了搓手。 给老子生火，快冻僵了。 滚。 不生火往你怀里踹啊。 说着他就伸过手来。谢池打开他的手，给暖炉放了点炭。 再来杯酒。 谢池倒了满满一杯过来，顺着他头顶倒下去。何风随手扯了块布擦了擦自己。 泼得好啊，信不信我让你舔了。 谢池走到门口将门锁上。 锁门干嘛？想跟我做点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 店里有狗，怕咬着人。 狗就喜欢暴脾气的猫，猫刺得越厉害越有意思。 谢池搂着披肩去绣花。何风半蹲着一边烤火一边看他。 明天我生日，送我点什么呀？ 要不送你下地狱吧。 行啊，来啊，杀了我，以后生日忌日一起过，记得给我烧点纸啊。 想死死远点儿，别在我这儿碍眼，晦气。 哎呀。 何风站起身笑着往里走了走，看着挂着的各式旗袍。 手艺不错，给我做一件。 做件旗袍，您这口味还真特别。 西装。你还记得我的尺寸吗？ 不好意思，不记得。 那就量一下。哎， 1000大洋。 好啊。 定金。何风放下手，懒洋洋地半张开手臂。 来吧。 谢池随手扯了个皮尺走到他面前，随意地量了量，转身。转过来。 之前没注意你怎么这么矮啊。 谢池看都没看他一眼，手从他胯绕到后面去，因为贴得近，闻到几丝烟与雪的凉味儿，他快速围了一下臀围，退离他的身体。看够了没？ 没。 量好了。何风盯着他的胸口，勾着嘴笑。 你这5年吃了什么呀？打了一圈。 他刚要伸手，谢池一把打开。何风提了下眉梢，放下手插回裤兜里。 摸一下能死吗？ 谢池走到柜台将东西放下，何风跟在他后面，双臂撑在台上将他拢在怀里，嘴巴凑近他耳边。 你哪儿我没摸过呀？ 谢池拿出册子记下尺寸，任他在身后发骚。何峰盯着他的手， 别开店了，我养你。 你对多少女人说过这种话？ 就你一个。 那我真荣幸。 我送你去美国，中国不安全，很快就会打起来的。 从哪里的？何峰没有回答。谢池抬起手，揉了下他大衣上的纽扣。小池君，套路下呗。 我也不知道。 我哪儿都不去。 那也别待在南京了。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。 往西边去，地广人稀，安全一点。 你跟我一起。何峰沉默了。谢池拿起一根硬尺抵着他的胸膛，把人推远去。你可以走了。 以后不要没事就往北边跑，听到了没有？ 没有。 那就竖起耳朵给我好好听。 走开。 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 谢池转身，何峰把他拽回来，三两下扯开他的衣服，看着包着的纱布，正愣半晌，冷不丁吼了一句： 谁弄的？ 走开。 谁弄的？ 你乱叫什么？ 你是活腻了吗？ 我惜命着呢。你知道的呀，我最怕死了。 那你就给我滚出南。 老板，老板在里面吗？门怎么锁了？ 何峰立马松开他。谢池整理好衣服对他说，我不想惹人非议，滚上楼，从窗户跳出去。